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怎么样，野谦工作男左带来的第一首歌是不是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跟他很合着押韵，云里雾里霾里这种啊，沙尘暴里啊，这种感觉， 在北京的朋友应该是体会到了， 是是，就是这种雾蒙蒙的感觉啊。来自 Tori Amos， 喜欢他或者熟识他的朋友，把他中文名，把他翻译成这个中文译音的名字叫做特里艾蒙斯，特里艾蒙斯啊，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是这位女士了啊，很有个性。她唱的歌一般，也就是刚才我放的这样的感觉的哈、啊，就真的是那种。就是雾蒙蒙的森林中的那种感觉。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Why Would。 哎呀，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每到冬天的时候呢，隔几天就会有类似的这样的天气哈，坏天气。但是呢，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还是应该更加专注于哈，它已经到了11月的尾声，也一天天的走进了2018年的尾声了哈。所以让我们无视天气啊，注重自己的年底收尾的工作还有心情啊，这个比较重要。 你说这注重自己的年底收成的工作， 这个 年底收成，年底收成 这个当然也重要，但是呢它有赖于你前11个月的哈这种积累啊，不是说你最后几天你临时抱佛脚 弄了笔 玩命的干一通啊，你就能达到自己的这个小目标了，这个不太现实哈。当然也不乏有这样的幸运儿，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啊，每天呢早晨啊、走进自己该去到的岗位， 对， 而此时此刻呢也都回到了啊、自己觉得最舒服啊、最放松的地方了。 是， 希望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也给你们的感受依然是放松的。有很多朋友投诉我说哈， 哎，怎么了， 说我每到周五啊跟陈默一起拍照的时候，哎呀那是描眉画眼啊、哎呀 这是 各种的 穿 着打扮啊， 跟我就不是那种过日子，不 对， 跟我就不是这种不过日子的心、啊、 跟你呢就基本不照啊，要照呢就是一只手一只耳一个肩膀头子啊，总之呢就是不太爱照了。 不，反正今天他就是说得对得起我一次， 对、 啊、对得起我一趟。 我今天后来一想，这有这个这么明显吗？后来我一想，我今天我虽然天气不怎么样哈， 这还是 我照样捯饬了一下， 描眉画眼， 我还带上我的新发卡，我跟你讲， 难能啊，难能啊，朋友们，在这种雾天，一般说像他这样也就不打扮了，谁打扮成这样出来了，对吧？他为了今天跟我合照， 而且戴着口罩，根本没人看我，大半夜的哈。就是为让大家知道哈，没有这个厚此薄彼，只不过是觉得跟叶谦合照要照4天呢，对吧？ 是，还不如 跟陈默一周才照一张嘛。 物以稀为贵了。 对，所以确实跟陈默拍照的时候呢，会把家里面最漂亮的裙子穿上啊。 都这天了， 怎么了？有靴子， 而且你们家有最漂亮的裙子吗？ 我这裙子不漂亮吗？ 那你还得找最漂亮的靴子呀。 那、我靴子更漂亮好吗？哎， 这就是一个矛盾了，到底是裙子更漂亮还是靴子更漂亮呢？ 哎，过两天我会给你个全身照哈。啊，哎呦，下面这首歌呢？ 我暗喜了一下。 我是跟大家说的啊，让大家来看一下是裙子更好还是靴子更好，但我更希望的是节目更好。 好。不停喷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和安息地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跨过背脊，打着冷战，眼神仍旧 我甘愿成全了你战场。 前段非常的温婉，中段开始那么的啊震撼啊，哐哐哐上来，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心里的独白啊，一下读出来了给大家。 你在终点等我， 啊、 对吧？这一看多够意思啊啊！马上这个气势就来了，所以我也会努力的向终点奔去。 这是地铁吧？ 这是来自王菲演唱的 《 你在终点等我》。 对，感觉是坐的高铁或者地铁过去的。 而且，此时此刻也是一天中接近终点的时刻了。 是啊。 所以我的第一首歌呢，特别带来这首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是的，男左女右，周一到周五的晚上都会在终点等着大家来冲刺，共同迎来全新的一天。2019年呢，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哈，还是周一到周五。 其实马上就2019年了， 对、啊， 还有不到怎么一个多月而已，一个多月而已。而且这里边呢，你还盼着那半个月赶紧早过去，为什么呢？按照这个韩立的说法是，16号之前都不是好日子。 12月7日之前 啊，在七日之前， 水星逆行。 哎，那还好，那有盼头 啊， 还有、 啊、 还有那么一个多星期， 啊啊、嗯。就算是12月7号过去之后，还有余下的一周呢，可能也是这个水星逆行后的一个应该说是最后的料理啊，收尾阶段。 这得还得要料理到14号， 对，也有点辐射哈。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的确感觉到了自己的内心情绪的波动哈，包括一些事情的纠结。甚至说平常不会生气的事儿呢一下子火冒三丈了、 嗯、 我今天有个朋友跟我讲说，哎，丽，请问这一次的水星逆行，我们双鱼是不是在其中呢？ 都不都在吗？ 不，大家都会在其中、 啊、 但是也分重灾区和一些相对安全的地带、 哦、 然后呢我们说，哎，双鱼是 OK 的、 哦、我们 双鱼这一次是不是重灾区的前五名啊、 哦、讨论的这个结果，双鱼座可以侥幸而逃、 okay 嗯、但是他说，那为什么我今天不小心把我同事的手机砸得稀巴烂？ 您这是不小心吗？我听着就像是诚心的、啊、 没有，他说真的就是拿起东西不小心， 一下子掉到了那个同事的手机上， 能砸得稀烂。 然后我们就耐心的询问，请问你的同事是哪一个月份出生的？ 请问你端起来砸他的那东西是什么？ 我的同事是天蝎。那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毕竟呢，天蝎也是这一次水逆的重灾区嘛。 好嘞，好嘞，你把手机收好点啊，收好点啊，我想待会儿我在你。我 说到这个 攻坚的时候，我在你旁边练练哑铃。 结实度哈，就是当年咱们用过的那个 N 开头的那个诺开头的，对吧？ 它有一个运动款嘛。 它现在又出了这种智能手机了， 是吗？ 它依然啊，秉承着过去给大家留下的那种美好的印象，就是结实。 它这个就是周围包着这一， 本机就是不怕摔，本机可以砸核桃。 对对对，周围包着一圈那个硬橡胶嘛，我记得原来那款东西。 现在你知道吗？就这款诺。我看到有人用视频进行了一个测试，真的可以继续砸核桃，就是它的跟咱们一样这样的液晶屏幕能继续砸核桃， 就是、 还有足以见得这个太结实了哈。 它其实 我不跟你拼其他的技能啊， 对， 我既然拼不过你其他技能，我不如就在我原来擅长的部分继续走下去啊， 来一个这种硬特色也挺好玩的。 对，如果你手机经常很不幸的容易摔碎的话呢，我还是诚挚的推荐这个哈，当年就很结实的N 牌哈， 真是不错。 那22:19了，当务之急呢？今天晚上的红人1670红了，能不能举手示意我啊？让我们周一，我带了一个小发卡啊。自己其实也蛮尴尬的，觉得好像真是已经过了那个戴发卡的年纪了吧。我自己戴的时候真的很不自信了。 谁都能戴。 不不不，你跟小女孩戴还是有差别的，但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格子的，哎呀，戴上去就感觉自己是 MTV 中的女主角。 一模一样的一个发卡，而且还是红黑。 你女儿有 红的，然后红的这个整个底色，然后黑点的。那天在我一老哥们家的音乐工作室的这个台子上面看见了，我们笑眯眯的问：“哎，谁的？”因为这老哥们是一单身的， 吓我一跳。 老哥们说：“我妹的，我妹从加拿大回来，落这儿呢。”哎， 落得挺远的。 后来我一想，他妹呀，也是跟你岁数差不多，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他也能带这个。 Daft Punk 拿手的啊，当然电子肯定是不用多说，还拿手的就是请来各路的客座乐手，这一次请来的是 Gibb 的乐队的啊，这整个专辑的都是请来了 Gibb 乐队的那个吉他手，弹的吉他也是真像他在那个乐队的时候的主音的那个风格一样，就是那种小 funky 的这个 giga giga giga giga giga 这种感觉哈。这是来自 Daft Punk 的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游戏》The Game of Love 呢，这个全程把人声用在电子的处理上啊，全程电子处理人声，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是，听的人很入迷哈，入迷到我都忘了去看一看有多少人求红，当然我也知道其实也没有，当然我已经习惯了，所以我又抬头看了一下上半时段，第一时段只剩下37秒了，于是乎呢，我告诉自己，就这样吧， 先不选了哈， 第一时段就这样吧， 行， 没准第二时段 就更没人求了， 洗完脸刷完牙啊，已经安心的躺在床上的朋友没准来和我们聊聊天都有可能的， 人家刷完了洗完了更没劲求红了， 不是，你能不能往好点想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切往前看啊，往未来所想啊。 好， 我们转个身吧，第二十段将会有男左女右的暖文章和冷笑话，一会儿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者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一楼，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全新的周一，男左女右继续陪伴各位。 是， 目前呢，我们的红人已经到了1670红，很多人不知道红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也不知道今天红人能不能出现呢？ 目前肯定是没出现了。 嗯， 其实红人呢，就是在新浪微博上和大家聊天的外场的主持人。然后他要保证男左女右在外场的这种，哎呀，看上去好像很多人的这种，哎呀，氛围。 对，前提是得选出来一个呀。 没有啊，目前小树长到63厘米了。如果你想担当红人的话呢，可以站出来。但是我也想到了哈，一般周一呢，我们常常会存在这个经过两天的休整啊，人可能有一点疲倦哈， 是， 或者是今天天气不好，想早一点入睡，这个都能理解哈，我们绝不勉强，没有就没有啊。 对， 就。大不了明天我也不跟你合影了，后天也不合影了。 这跟选不选红人有直接关系吗？ 就没人看嘛。 哎，只要一合影立刻全完。 对对对，全完完完完啊。所以明天还是您老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 啊， 还是或者你自己来呗。 把我的发卡啪 你别别 摘掉、啊、 你今天晚上你别卸妆。你 不， 你带着妆明天接着来，哎，陈年老妆。 我跟你讲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喜欢晚上拍照的原因。 你还得卸。 对，就是尽管有滤镜了，但是如果希望更好的话呢，还是要化一点妆的。 哦。 但是一化妆，哇，这个卸妆真的很费劲。本来下了节目就很累了，然后再加上卸妆护肤，2点。 那你想想人家， 2点 人家那个精细班的，从这个演出到完事儿也是演了一身大汗了，观众是看看拍拍屁股走了，叫声好。人家那个下台以后怎么办呀？又得就把那个行头都给摘了，蟒什么的，这绑的扎的蟒都给摘了，还得最后还得拿那个什么，拿那个重油去划了那脸，把那油彩用油卸妆油再给揉下去。哎呀， 不是那个你要当美妆那个嘉宾吗？ 我美妆什么嘉宾？我美妆。 你赶紧那个别装了啊、赶紧好好的讲你冷笑话啊。 美 我没有姐姐， 别别。我说每个季度好像我都给你来一次这个提问式的冷笑话，是吧？提问式的，看看这季度还没跟你玩过呢。来来来，今天跟你玩三个，啊，三个，来，你当着这个亲爱的各位听众的面来回答三个，这个你说他脑筋急转弯也行，你说他无厘头也行，反正他是挺冷的这个答案，好吧？第一个啊，第一个听好了啊，从前。三角形、圆形、等边四角形啊、等边 四边形啊，然后呢，还有梯形，这四个形状的约好一起出去玩，结果呢，等到了约定那天呢，圆形啊、平等四边形和这个梯形它都来了，只有三角形没来，这个情形叫什么？回答一下，这个情形叫什么？ 应该是个什么三角恋之类的。 这就哎呀 啊！ 你这答案深了。我告诉你，很简单，这个情形叫做全等三角形啊，几何名词都忘了。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简单啊。从前有个人姓铁，听好了，他姓铁啊，他从小就不长头发，然后呢，等到他老了以后呢，他还是没头发。请问他得的这叫什么病？ 他姓铁， 对，他从小都没头 发， 一直到老他都没头发，这个叫什么病？ 铁了心，铁不知道， 叫老铁没毛病，老铁没毛病啊。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有一天，白气球遇到黑气球， 啊，一见面这白气球二话不说就打了黑气球一顿。哎呀，这个黑气球气疯了呀。于是呢，黑气球做了一个决定。这什么决定？ 你是什么白气球打黑气球，黑气球不高兴了？ 对，都要做一个决定。 这肯定又是像刚才那样的一句， 对呀， 大家经常生活里说的话吧？ 是啊， 不知道。 你最后一个问题，你都不抢答一下？ 不抢答， 争取一下。 我在水星逆行当中，大脑运转很慢。 行行啊，公布答案，完了咱们听歌啊。答案就是告白气球。告白气球， 哎，这歌你会唱吗？哎，这歌你会唱吗？ 我真不会唱，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歌。告白气球， 这时候就应该想杰伦的歌才对啊！ 是是是， 啊，真的很糗啊！不行，确实败下阵来。 脑子呀！ 攒了几个月哈，终于爆发，讲了几个让大家觉得非常好笑而且很开心的冷笑话。今天晚上你成功了，真的。而你知道告白气球这个我好像还真看到过，但刚才我真的就反应不过来。 你看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之后有时候做直播节目真的会有一些 bug 的。 当然这个不算 bug， 你问我我也答不上来。 这个我真的好像在朋友圈里看到过。 你谁 前两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对呀，你谁能马上能反应到，那谁能马上反应到一那个全等三角形，老铁没毛病，哎，然后是告白气球，谁知道？ 有可能有的人真能想到，因为他如果， 那他是经常看 的，如果经常往这个思路上走的话，我觉得至少第一个能想到， 嗯， 对吧？ 全等三角形， 第二个太难了，我觉得第二个， 第二个是最，我认为是今天最精彩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回味起来觉得自己很想笑。 是 我们常常说冷笑话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别人可能觉得这个点没那么足，但是你自己的点跟他碰到一起之后，就像我自己想起那个香蕉从山上摔下来啊，鼻青脸肿，最后变成什么了，我就永远觉得一想到那个香蕉从上面滚来滚去最后变成茄子的样子，我就永远想笑，对吧，就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个笑点啊。而今天晚上 摔青摔紫，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变成了茄子，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经典的什么时候拿出来都能让自己笑出来的那种冷笑话哈。那今天晚上这三个但愿也可以成为你糟糕心情或者是搞对象 跟别人沟通 搞对象 没话可说的时候啊，没话可说的时候来小红我给你讲个冷笑话。 我觉得啊，这个不，你刚刚跟人见面没多久然后充满了冷笑话的局，这也不是不太适合， 就是很尴尬的时候， 很奇怪的 很尴尬的时候我们做点什么呢， 做点什么呢， 那我给你讲个冷笑话吧。 行，你还不如像韩立一样接下来给他讲篇暖文章。 你可拉倒吧啊！很多人并不喜欢一见面就聊鸡汤， 也是 他们都觉得快乐是最容易拉近两个人的，而不是说一个人的高深莫测啊，很容易拉近两个人。 带他看喜剧去，看马戏去啊，看那个 那是别人的，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你有没有幽默感，你有没有趣啊，这一辈子得跟个有趣的人在一起生活，好不好，来吧听听我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哈，但愿我们俩的暖文章和冷笑话在星期一的晚上能够来个开门红。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让人舒服的人和让人不舒服的人。让我感觉舒服的人和不舒服的人与地位、职业、金钱、血缘以及高矮胖瘦、衣着打扮等基本无关，也就是说居高位拥有让人羡慕的职业的人不一定让人内心感觉舒服，哪怕他是父母、兄弟、姐妹等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不见得让人内心舒坦。相关的是见识、教养和待人处事的态度。让人舒服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一，有自己的思想。他对人、事、物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不人云亦云，即使居高位的人提醒他应该如何，比如要歌颂要赞美什么，他不会降低自己的原则去奉迎，他内心深处倾向只为苍生代言的原则。他认同罗素在《我为什么而活着》一文中提及的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有思想的人求的是永恒的真理，他为真理是求，有价值坚守和道德坚守。殷海光说，真理是吃素的，当财富太多时真理就逃去了，当权势临头时真理就远避了，一切靠金钱和权力支撑的真理都是可疑的。有思想的人善于追问，他们不止于现象，一定会探究背后的因由，他们不以情感亲疏作为判断标准，不站队，不问动机，他们只重视事实，辨析是非，问询道理，讲究逻辑推理。二，有本事无脾气。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拥有和自己职位相匹配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历练出来的。或许有人说男人的本事就是挣钱的能力，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这只是其一，需要强调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那种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利益的人，让我远离。无脾气就是不强势，不盛气凌人，不唯我独尊，谦卑尊人。三，有教养。个人觉得有教养是言行相顾得体，懂得人与人之间的边界。边界体现在行动上，首先是礼貌。记得陈丹青说过一件事儿，他在方便的时候，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24、5岁的样子，是一个研究生，立刻跑过来站在他身后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陈丹青非常尴尬，没有边界感，缺乏应有的礼貌，这让人难以舒服。有教养其次在于为别人着想。一个孩子和母亲参加宴席，小小年纪的孩子将吃的骨头用餐巾纸包好，然后放到垃圾桶中。他这样做给别人省去了诸多的麻烦，大家都对他赞赏有加。有教养的人具有同理心，他推己及人，懂得换位思考，不以情绪来判断结论。有教养的人即使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到了尘埃中，但在他的人性深处会散发光芒，所到之处就像萤火之光，穿过黑暗照亮别人的心。四，有一定的精神层次。精神层次特别低的人执拗，坚持己见，如果别人提了善意的建议，他会很气愤。气恼是袒护自己不足的体现，实质是自卑感，玻璃心。看到一句话，纠正一个笨蛋他会讨厌你，纠正一个聪明的人他会感激你。有一定精神层次的人具有包容性，愿意借此提升自己，所以你向他提意见他会接纳并心存感激。具有一定精神层次的人具有道歉能力，不管是有意犯错还是无意，他都会致歉。在他心里，道歉是对方需要也是自己需要。具有道歉能力的人非慈悲心和自省不能做到。让人舒服的人，你不自觉靠近，见贤思齐，反省自我，最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首先在于认识自己。那些让人舒坦的人如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是社会性的，需要一定的归属感。人活着是为了寻亲，寻找让人内心舒服的人，自觉远离屏蔽让人不舒服的人。火就燥，水流失，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以群分。细细想来，群里的人价值起码大体相同，如果价值观不同，包容可存，不能包容，各自江湖。很多时候价值观不同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不与价值观相悖的人纠缠，是对自己的慈悲，也是对别人的良善。如果你心生孤独，那一定是没有在人群中找到相呼应的知己。不过卓越的人常常特立独行，他们往往不合群，看似孤独，实则内心饱满。因为孤独的人怀着赤子之心，有赤子之心的人富有创造性，他创造的作品就是他的知己。 一举一动都谱写着未来， 世界也太乏味，更需要变得很美，像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从来不曾怀疑，牵你度过了平静，多希望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局，用最真的感觉慢慢一页一页写，我只期待你陪我演 周一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都已经奉送完毕了，第二十段呢也只剩下最后的27秒钟了。 是， 我也没看到个求红的人呢， 还是不来是吗？ 哎，这个朋友你应该知道吧？啊， 怎么了？怎么了？是周五的一朋友吧？ 这 你的印象， 朋友当年你把这字念不出来，你忘了？ 我今年还念不出，我这今年别说念不出了。 濯清涟而不妖的濯。 不是当年吧？ 卓雪， 这是上周的人。 对呀、啊，就他红。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千万人中你

他让你激动了一下哈，他让你感动了一下， 让你也感动了。你当时你是装的吗？你当时也挺感动的。你觉得他的那个描述也是觉得哇太到位了。 对对对对， 是吧？就是一个人对你的赞美，不是说要用很多形容词啊，一定说啊，叶谦你真帅啊，潇洒， 不用指 风流倜傥， 不用特指一个人吗？ 他当 不要再夸了吗？不要再夸了吗？ 他当时的大概其的意思是，就是当你就是想打发这段时光的时候，幸好还有一种声音存在着， 是， 就是类似于这种自己调来调去，觉得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时候，好像还有男左女右这个选择在那里依然放着， 你要百般、 这个声音可以填充这段空间。 百般无聊或者百般无奈的时候，居然有一款合口的酒或者饮品，你如获至宝。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找了一个什么呢？ 哎，这位听友他是个男子哈、 啊， 然后他还参加了 2014年这个 12月我的那本书的 是签售会啊， 新书发布会，就是在世贸天阶的发布会，他去了。 对， 这张照片可以看得出来是他拍的， 都是隐性的听众们、啊、 对，那一次真的给我挺大的震撼哈，我没有想到自己还真的有一些男听友的，当然更多的是女听友。 甭管是雨卓雪还是雪卓雨，人家起码是你的其中之一，就是男听友之一，是吧？ 你这说难听，就感觉好像不好听似的。 就是男性听众之一。 对啊，谢谢你的这个临危受命哈，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 非常感谢。 当然目前已经评论量达到了120以上了、所以要是困的话，浪把你拍到一边让你睡觉的话， 你就听听我现在放的这首歌。 不是你干嘛呀？ 尤其是这个时段，你要不来一点就是让人清醒清醒的东西， 不是 马上就会白选出这个红人来，那将是最大的损失。来自 Cube 的 I Don't Mind。That's just fine. You don't even want to know my name. You unfold, sing to you and me in bed. Your legs wrapped around my head. You don't even want to know my name. I don't mind if you don't mind. I'll do whatever you have in mind. You and me in this game.

这首歌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里面老是有 Happy Birthday， 这个 birthday 特别敏感的字眼哈， 所以这首歌叫 Perfect， 完美， 完美， 特别完美， 对、 啊， 完美的一个生日宴会。 今天晚上的红人是一个很有文采的男子哈， 雪卓雨， 雪卓雨啊，雨卓雪， 对，行，雨卓雪，跟着我念错了，哎， 你把人家名给念错了。他在跟每一位朋友回复的时候都会很有自己的这个调调、啊、 对对对，比如说他跟王洪宁就说了碾碎时间、 哎、你能不能朗诵一点，就这种很正式， 这有什么，你必须平淡，碾碎时间融进皮肤， 不，你用当年就是零点月话五周同那种在夜里抚慰听众的那种口气、嗯、啊，当年你也曾经模仿， 起鸡皮疙瘩吧， 不是，那是深入人心，对吧？有多少女听友啊，就因为伍周彤当年打下的夜间， 嗯， 那种氛围， 这样、就是、 才一直延续下。 你就像一个给已经断了奶的孩子又重新又喂了两口， 终身都得喝奶， 对他来说很残忍，就是又喂了两口母乳，又让他恢复了那个记忆，多难受，你知道？碾碎时间，融进皮肤，然后。借着阳光生长，最终可以放出光，温暖身旁。 你别颤悠啊，人家伍周彤老师不颤悠的、啊、 最终可以发出光，温暖身旁。 哎，这个模仿的那个感觉里啊，有相似的东西哈、啊、 那个还有你看、啊、那个特别好， 兜兜转转 的过， 这个不 能够绕回来，即使迷路也是有缘， 因为小桥流水雪梅花。哎呦，他们今天晚上怎么名字都是很像 对 上古风的哈， 对上诗了。 他说时隔两年700多个夜晚的打卡之后又回来了、 嗯、 所以呢雨卓雪就回复他，兜兜转转的过， 能够绕回来， 能够绕回来的， 即使迷路也是有缘， 也是有缘。 你们正在收听春晓节目。 任凤鸣说、 嗯啊、 今天风超级大，风来雨散，雨雪

虽然说现在耐寒能力也差了一些哈，但是我就喜欢那种凉， 冰到骨子里去了。 对对对，然后自己身上也没有貂啊，就是穿的也没有那么多。 就是因为东北其实它好就好在它不刮西北风。 嗯，不刮风。 对， 我跟你讲，北京那风刮起来比东北冷。 就是北京就是这点讨厌。 哎呦，北京要 怎么都好，刮风都好，因为刮风你也知道它会有晴朗的天，对吧？嗯、可就是。户外运动真受不了它北京这刮风， 是 你是踢个球也踢不痛快，你是滑个冰也滑不痛快， 你搞个对象哈、啊、也会被这个天气所影响。 是， 但是其实北京的冬天特别美的一点就是它不至于让你觉得有很多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刮风只是偶尔啊， 对， 就是说今天太冷，咱别出去了。在东北真的容易，就太 冷，干 冷 干冷， 对对对， 冷到不想去， 是 去干任何。 就我当时看一下天气预报，咱们这边就是早晚可能会有零下一二度啊。嗯、现在在东北，现在目前辽宁地带已经是零下十度了。 但说实话，北京刮起大风来，冬天我也没人想出去，也没人想出去。 是我东北同学来北京，就是感受到那个风天的时候，都说哇塞，你怎么在这待着，没把你吹跑吗？ 你比如说你在大街上忽然一阵，你就觉得扛不住那风了。我跟你说，那个好多路边的店啊，地铁生意特别好，都给吹进去了。 好吧，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哈，特别感谢雨卓雪，一会儿呢我们会到你家里做客。今天好多朋友听说咱们的红人很风雅啊，这个前词造句都很讲究哈，就忍不住要跟他互动。其实我觉得他很可爱的一点就是，当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呢，他就把大家的留言都翻出来，然后一一的回复， 都好玩。 这绝对是个聪明人， 这绝对是一个称职的红人啊。 对，就是有位朋友就是特别无厘头的问，水泥什么时候到头啊？ 你不刚才说了吗？ 要逼的天蝎表示很慌。 你扛到七号，然后七号过后再扛一周，差不多了。 来来来，你这个回复，你听听雨卓雪怎么回复 的。对对，雨卓雪他说， 来，还是要切换到那种， 又来了， 就是很那个朗诵哈、啊，很正式，很舞台，很有灯光的那种感觉里啊。 很多时候。都像水泥，忘记带伞，错过班车，所以有了关于一段骑行锻炼，所以有了关于一段骑行锻炼。 他可能想说水泥啊，所以说打成了水泥。 嗯， 他说就是会造成一些忘记带伞啊，错过班车啊，所以希望你能够和这种时间和这种情景融洽的相处，就是说 精妙不在前面，他打没打错，精妙在于 后面， 所以有了关于一段骑行锻炼。 新时代， 都不知道为什么 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有中度到重度霾，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还会出现浮尘天气，请注意健康防护。后半夜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加大，扩散条件转好，明天白天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上午北风较大，午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全新的周一，全新的一晚，最后不到半小时啊，这一晚啊，不是一碗面条的碗啊，可是就是今天晚上的晚，还有不到半小时的监听时段。今天可好了啊，等到现在这个点钟，外面仍然是必须戴口罩的，就算待会儿起风。仍然得戴口罩，为什么呢？霾了一天，风过来了吧，呜，吹走霾了哈 ，pH2.5 没了啊，吹过来的呢，也没饶了咱们，是 pH10， 比那2.5还大上了7.5， 浮尘呢 ？pH50啊，浮尘啊，就是沙尘，所以你们还是得，我们还是得，在北京的朋友还是得戴口罩啊。 糟糕的一天呢，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了啊！我是说天气糟糕好，全新的一天呢，但愿会有好天气。此时此刻呢，我们要感谢一下红人啊！今天晚上的红人呢，虽然说上位时间短，但是呢，已经让小树顺利长到1.66米了。 1.66米， 他是雨卓雪。 雨卓雪啊！ 谢谢雨卓雪这位非常风雅的男听友，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是关注了74位人士哈。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在他的世界中最新关注的是任贤齐。 哎呦，这位 老歌手 啊，影视山西啊，这个明星，很久没有看他有什么作品出来了哈。 嗯，第一个关注的呢是一位作家哈，就是庆山安妮宝贝啊，看来他真是很喜欢。 作家，他都喜欢作家。你看，庆山、安妮宝贝、张小娴，对吧？朱德庸、韩立，你看， 我书呢？我跟这么多有名的作家， 哎、对你这都齐名了。 哎呀，谢谢这位， 都是滞销书作者嘛。 人家我可滞销、啊，人家可不滞销、啊、 人都是畅销书。 不，但是我这本书，我觉得自己个人认为哈，如果你想了解一些。主持人背后广播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坐在这里啊，和大家相伴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 就是虽然出了四年多，我再翻起来看 还可以， 我依然觉得我是很真诚的写完了这本书。 那可是 虽然遣词造句哈，名作谈不上，很多遣词造句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待推敲，觉得写得不够好，但是无论封面还是整个内容构造各方面我都是非常满意的。 是啊， 因为你想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啊， 不是 你 任何一个职业的、啊，只要有这么一本书是出自自己之手，然后还有那么多给你就是设计好方案，然后给你做好了这样出书的一条流水线的这么一个经历，你捧着这本书啊， 是 就算别人都不认，你自己 我非常认， 对，捧着他自己就宁可，就是说你什么心态呢，你为了他你恨不得搭一书屋，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心态，你恨不得你自己家有一个必须有一个书屋，再小也得有一书屋，因为你有一本自己写的书在那儿。 对，我是在客厅，我的书架全都在客厅， 是是是， 我没有独立的书房，因为我感觉现在人其实已经很难单独说我要去书房看看书、啊嗯、对吧， 没有书香了， 对，我要去书房这个磨墨、啊、鞋子、啊、 一个笔记本，你这甚至一个手机就全搞定了，你爱看什么看什么了，已经 是随时随地哈，在哪里都可以满足你阅读的想法了。23:36了，夜已经深了，在这时段里呢我们将会多听一些歌曲，这首歌很有 Adele 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而它是来自另外一个游吟诗人般的女歌手恩雅，这首歌曲 呢， 嗯， 恩雅呢？ 不弹钢琴了吗？ 恩雅呢？ 谁说恩雅就必须唱了？人弹段钢琴给你听就不行吗？恩雅弹的钢琴也很好听吗？ 早知道我就朗诵了。 哎呀，你这安安静静听一遍恩雅弹的钢琴多好，是吧？ 那你直接告诉我是曲子就好了。 嗯，是曲子。 这么多人就等着恩雅呢。 好好，待会儿这真放一首他唱的啊，真放一首啊，这先拿他钢琴曲预热一下。 对，但是在第四时段我们说过了哈，多听一些音乐。小树已经长到1.75米了，咱家的这个外场局面非常的 OK 的哈，也算是全新的一周啊、开局不错啊。而且要特别介绍一下，这周结束之后呢，下一周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了。最后一个月份了， 12月了、 各位朋友， 对呀、没事儿啊，这最后一个月有好事儿，有好事儿。首先7号过去是你一个庆幸的啊，好日子开始的循环，是吧？然后到了25号大家也都知道干什么啊，到了31号大家也都知道干什么，是吧？都可以小庆祝一下哈。 好嘞，今天我非常喜欢这位红人雨卓雪，他在与大家互动的时候总是让人就是有很想朗诵的这种冲动啊。我们的听友爱小短腿的小胖墩儿， 对，他说从初二开始听啊，时间催着人成长。 哎，你能不能朗诵一下？ 你这个人家都是 大白话人没说， 可是我怎么就能给他整出朗诵的效果呢？ 从初二开始听， 从初二开始听， 时间催着人成长， 时间催着人成长， 经历过黄昏的日子， 经历过昏暗的日子。 哎呦，对，我是人到黄昏，我不知道你们这还在昏暗的日子，体验过心痛的感觉， 体验过心痛的感觉， 身边来过很多人， 身边来过很多人， 当然也有很多匆匆走过。 当然有很多人匆匆走过 啊，我这儿没缺人啊。而就在一个不经意间， 而就在一个不经意间， 突然又听到这个节目， 突然又听到这个节目， 熟悉又陌生， 熟悉又陌生。 夜晚叫人多愁善感， 你继续白话啊你。夜晚叫人多愁善感。 还记得男左女右陪伴我们无数个夜晚，感谢。 还记得男左女右陪伴我的无数个夜晚，感谢。 然后呢，雨卓雪说，走走停停，伴着努力，伴着点滴声音，一直在往前就好地。 陪你散步到天亮，你的手如此冰凉，我今后舍不得放，不常把爱挂在嘴上，却把你捧在手上，我的爱如何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藏在我心上直到地久天长，我感谢你给我最好的时光，无怨无悔默默守在我身旁，这一路上细细品尝爱情淡淡的清香，快乐悲伤我为了你而珍藏，藏在我心上直到 时间越久越芬芳。和你一起走过的地方，还要再和你分享。 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好路，这句话我记住，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像那年看日出，你牵着我穿过了雾，叫我看希望就在黑夜的尽处，哭 蔡淳佳演唱的《陪你看日出》是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了。 嗯，我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也放不到真的你能看到日出，因为它四分半钟也就结束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四分钟以后也就结束了，这是来自 Athlete 黑天鹅之歌。 对，每到周一的晚上呢，也是停机检修。当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北京乐广播也将是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声音， 也很好。 谢谢今天的红人， 绝对红， 玉卓雪， 谢谢。 虽然你说自己不善言谈，但是你说的每一颗字都是很用心的， 是， 谢谢你。谢谢所有的小伙伴们，明天晚上10点继续咱们的 男左女右， 晚安， 晚安。